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今日情商花阿笋哥喺度做录音。 喂，大家好啊！ 哇，我哋上网就 新年啦嘛！ 新年啦，咁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 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大家有乜春可以计划下咧？ 首先，我哋好耐未饮过酒啊，快俾啲玻璃杯声大家听下先。 我饮咗咁耐先知道呢个系 ice wine。 系啊，德国 ice wine 嚟啊！咁我哋今日我自己想开条 free 啊，睇下笋哥有冇嘢录。我头先系咪讲咗笋哥喺度做录音？ 嗯。 咁咧，阿笋哥睇下有冇嘢录。今日我想讲一集《天下无不是之父母》。咁点解我咁讲咧？因为琴日咧发生，即系呢排发生两单嘢，一单啊阿妈抌一个女落街，自己跳落去，个女唔死自己死；一单啊连埋个细路抱住两个月一齐跳落街，两个一齐死。咁咧。人好得意噶，人好多時都相信呢個權力，或者相信你嘅上司嗰個嘅叫做即係相信一個權威。但我想同大家講，千祈唔好相信權威。呢個時代已經冇權威可以相信。阿筍哥頭先講，你相信權威，你咪即係唔成功咯，係嘛？ 即係其實點講咧？呢個啊，應該點樣睇呢？其實自己都係其中一個權威之一嚇。 係啊，你都係啊。 即係可以喺一啲場，即係起碼有啲場合裏面有人會徵詢你嘅意見嚇、啊，或者用你嘅利用你嘅意見去做佢自己嘅事。係，即係我係被利用嘅一群。 啊， 咁所以但係有時你諗下，就算自己喺個行頭一段時間啦，好多嘢其實都唔係好肯定。即係內心都有好多有時啲嘢究竟係真定係假呢？究竟話俾人哋聽嘅時候，究竟佢拎嚟做啲乜嘅呢？可能你知道有時我即係每個理論都有佢嘅局限，去到人哋嗰度嘅時候呢，人哋可能將佢稍加變化嘅時候，個結果已經唔同咗。 呢、 這個好抽象其實。即係我最簡單啦，講真。以前呢，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啦。細個嘅時候呢，問啲師傅喂點樣影相㗎。 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！ 六十块门，5.6光圈， 回翻嚟噶嘛？以前嗰啲 通杀咁样喎，点解啊？得噶啦，你跟住咁影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以前系咁噶。 而家呢个，而家即系都其实呢啲理论都冇错嘅，但系你可以影到一张相同影到一张好相系大两码子嘅事，系咪？因为当然啦，你又要配合翻嗰日嘅天气啊、环境啊、model 啊。 系。 你夜晚六十光圈5.6块门系死紧啦，系咪先？即系5.6光圈60块门咁样死紧啦。咁好多时咧就系、是、权威可能提出一啲即系比较 generic， 即系普遍性嘅，佢普遍性嘅意见，咁但系嗰啲嘢未必系啱啊，未必系真嘅。 系。 特别呢个年代讨论到即係喺一個咁少機遇嘅年代，可能真係可能我哋唔夠勤力，所以覺得呢個世界冇機遇。 係唔係啊？所以我哋已經好勤力，喺呢個世界嘅機遇越嚟越少。 即係喺一個冇乜機遇嘅年代裏邊咧，權威嘅時代，即係權威佢只能夠有條件成為權威，係因為佢係一個有條件嘅年代裏邊。係你諗下，如果佢個年代都冇機遇嘅時候，佢更加冇可能成為權威啦。你諗下，打仗嘅年代係冇權威嘅，只有揾食權威嘅啫。即係邊個打獵打得最快，邊個揾水揾得最快，然後邊個強姦最多女人，即係最多係咁樣噶。即係一個唔好嘅年代，佢唔會係一個有機遇嘅年代嚟。咁但係而家調翻轉，而家同個情況就係一樣。你點會成為一個有權威呢？其實就係因為你係經過有機遇嘅年代。咁喺有機遇嘅年代就令到你成為一個權威。咁但係呢，而家你嘅年代已經唔管用啦。所以你嘅知識呢都值得懷疑咯。 明白。嗱，我有一樣嘢想講，第一要同阿筍哥講聲對唔住。头先阿笋哥约我出去食早餐，我好大声同佢讲，拆紧个走塞啊，断捻咗啊咁样。咁当时好兴，点解？因为断捻咗个走塞，咁啊拆紧。咁你阿笋哥喺麦当劳等我，真系对唔住阿笋哥。因为点解我要讲对唔住？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段说话。得一个朋友，千言万语；失一个朋友，三言两语。好快嘅咋？你要冇一个朋友，要有一个朋友喺我呢个年代好难，喺我呢个年纪。你要有一個真係好似筍哥啲傾到偈嘅朋友，真 係我呢個年紀都難啦。 啱啊！ 話說之前 啊， 有一個細路嘅時候咧，都幾好嘅朋友。 係 呢、這個有錢女嚟嘅。 哇！女添啊！ 女嚟嘅，好靚女嘅都。 哇！ 即係佢而家住有一城，買樓買半山嗰啲啊。 哇！ 佢屋企就住有一城，一棟嗰啲。 哇！ 跟住然後。佢而家 自己啊， 系啊，佢而家结婚咧就买咗喺半山。 哇！ 屋企唔知六七个工人咁样。 哇！ 咁啊，然后佢结婚，即系细个系几好感情啊。咁然后后 来，你系大学识佢噶？ 我唔係出嚟做嘢先識嘅。咁同我一齊做嘢，你知道工作嘅嘢、時間長咗，即係就算大家唔係，即係大家冇發生任何關係，咩感情都好咧， 大家都係朋友咯。 大家都係好朋友嘅，其實。咁啊，佢近來結婚，咁啊， 喂，等一陣啦，大家等一等。喂，咁你個朋友女嚟 嘅喎？係啊，女嚟噶，跟住然後就結婚啦。咁咧，佢我諗佢係嗰啲香港嗰啲某俱樂部裏邊搞嘅，即係啲 club house 嚟嘅。咁可能係即係你知有錢人家。 筍哥，好老實講啊，請你都去唔到啦！屌你，突然間請佢去深灣遊艇會去撚啊！屌你。 深灣遊艇會又唔係真係咁貴嘅啫。 唔係啊，去麻煩啦，主題門。 但如果你話譬如去鄉村俱樂部嗰啲咧， 唉，屙撚啊，去都去唔到啊！屌， 即 係 唔 係？咪走嘅時候唔知點走？ 的士走咯。 好撚貴啊，大佬！ 哦，咁啊，你諗住如果佢請你嘅話，你就唔計呢啲啦。即係你請你，你就會去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後來個咁啊要睇下你同佢情誼有幾深啦，又。 咪話到明俾佢聽，我冇錢咯，屌！ 係即係咁失禮咁啊，梗係唔會講啦。 係啊，唔係我講噶，大家。 呢個最尾佢咧就決定唔請我。 正常啊。 係啦，即係咧，我有時覺得初頭第一個諗法咧就係有少少唔高興嘅， 唔係人哋顧慮你面子。 係啦，後來都諗翻轉頭，唔係啊，即係人哋都有一種關懷喺裏邊啦。你去到嘅時候，個個非富則貴，你著衫可以有幾靚啫，係咪啫？行過去嘅時候，你盞無面， 係 咪？即係有時諗翻起，可能係有啲自卑感作祟啦，又 唔關事，個卡士爭太遠， 卡士爭太遠，所以都無謂再去，即係無謂 失禮啊。你話平時傾下偈，打個電話傾下偈，內心世界，我做你呢啲朋友，我非常之樂意。但係你話喂，你請飲去到咁嘅卡士，你請我去，你擺明玩嘢啫，即係我都唔會去啦。等於當年我有個醫生朋友，佢係阿劉青雲個老襟，佢打好多次電話嚟，佢老婆都打電話俾我結婚嗰日。喂，阿九護士預埋你個位你嚟啊，大佬，台台非富則貴，出面滿曬記者，點去啫？你玩嘢咩？啱唔啱先？即係你一坐落， 但嗰時候我哋嘅節目做咗未㗎？ 咩啊？ 我哋呢個節目做咗未？哦，唔係，我宣傳下嘛。 你坐唔到落去啊？ 嚇！ 佢嗰邊 你應該嗰時候咧整個咩九護士電台直播？ 佢老豆拿督嚟㗎。 係啊，即係 佢老豆拿督嚟啊。咁咧，人哋喺香港擺酒嚟得嘅，又好似我聽嗰啲人講，有當時嘅領事。咁有啲即係啲非富則貴朋友對其風嗰啲咁，你坐喺度你講乜啦？ 我想問拿督咧，係咪好似香港 議員啊？ 即係議員啊？ 即係議員，即係立法局議員。 哦，咁其實真係好普通嘅嘢。 咁啊，佢哋嗰邊個權力好大噶，因為拿督有地分嘅，劃到啲地嘅。 哦，係啊。 係啊，咁你睇下劃到邊塊地啦，屌！咁啊， 翻轉頭啦，即係講話呢個年代 就唔可以信權威。 即係既然舊嘅知識嘅唔管用嘅話咧。其實即係我哋即係講緊開始就唔好講話點樣揾錢啦，我哋討論係生存技巧。 係係係，嗱喺呢個互聯網爆發嘅年代啊，你信權威死鳩梗，我話誒聽，等於政府叫你打針，打啲豬流感針，喂冇事噶，屌你啦，冇事，台灣都唔打啦而家。 係啊， 喂大佬，你嗰隻針。個問題係政府同一間藥廠買翻嚟，嗰間係廠嚟噶嘛，上市公司嚟噶嘛，佢梗係話俾你聽冇事噶。你打撚咗，你有事，你要告佢，你需要有一個醫生資歷嘅人，你需要有自己一套嘅即係論調話俾佢聽係唔得。到你 approve 到嗰支針係有用，即係打落去打死我嘅時候，你使嘅資源啊，到佢賠翻俾你，真係屌你九牛一毛啦！即係可能佢賠俾你賠一億，你可能使咗十億。你先可以證明到嗰支針係即係冇效嘅，亦都打死我嘅。咁你冇用噶，你根本你付出唔到咁嘅資源去告佢啊嘛。你個情況你係咁樣嘅時候，佢咪俾你打咯。等於而家豐田卡仙就嗱，卡仙呢個系統咧，我哋醫院買撚咗，就當佢神咁拜。好多啲戇鳩仔咧，就即係真係日日背卡仙，得閒又問下我啊，九護士，你知唔知咩叫卡仙啊？我哋又要開啲咩會？豐田而家都搞唔撚掂啦！豐田係開發呢個系統呃鳩你錢，你又當呢個系統神咁拜，你太相信權威。你睇下而家豐田嗰啲車要回收，點解？你估佢真係唔知彎噶？出廠嗰日都知佢唔撚掂啦！人哋開發嘅時候，因為計過度過，如果要改善呢個開發系統，要嘥好多錢嘅時候，我不如抌撚咗佢出去市場先啦！真係唔撚掂，再算。 不過調翻轉，即係咧，其實以前咧，就譬如話 即係 同埋一樣嘢啊，筍哥，我講埋俾你聽啊。大前一都講過啊，點解而家啲大公司會發生咁嘅嘢？以前終身制有終身制嘅好，終身制你孭鑊，之後個鑊都係你孭嘅。而家豐田，我只要過撚到關，我幫公司喺嗰個部分慳到錢，下年啊都唔係我坐嗰個位，或者下年都可能我俾人炒咗，有合約都到啦。記唔記得明治果汁糖啊？明治牛奶糖，明治有一隻牛奶糖啊，出咗一個好尷尬，令日本即係明治呢間公司好大間，令日本好尷尬嘅就係啲牛奶糖同埋果汁糖過撚咗期。佢將批貨回收之後，再打翻一個下個月嘅日期再出廠。以前呢啲嘢唔會講出嚟嘅，亦都冇人知啊。點解啊？我終身制噶嘛。 嚇！ 終身制你會唔會督爆我份工先？ 係啊，唔會。 而家合約制噶嘛。 哦， 而家合約制，屌你老尾，我份工下個月都冇，督鳩你會正。咁所以點解日本而家咁多呢啲問題出嚟，或者點解而家世界咁多啲公司會有咁多問題出嚟？开先呢啲系统系爱嚟呃钱，唔系爱嚟改善个制度嘅。你盲目信任佢，你就死啦；你盲目相信权威，你就钉盖。 不过呢个年代系啦，即系以往咧就系、是、因为咧以前嘅钱啦，或者系以前嘅权力都嚟自上层，而上层嘅人通常都年纪大，咁所以你信佢嗰套咧，其实你个人生系比较容易行。第一你根本就冇条件同佢斗争啦，系咪？第二就系冇可能夺取佢嘅财产。咁所以咧就系佢讲咩，你听佢讲，然后佢每个月出粮俾你，咁然后安安乐过咗呢、這个即系过生活咪得咯。但 系 呢个年代唔同咗啦，老板唔会长时间养你，你亦都冇理由咧长时间依靠一个老板。原因就系因为佢冇条件去长时间养你，所以你就冇条件。唔系你唔想， 系啊，你服务唔到佢啊， 你冇条件长时间服务佢。系佢都唔知下个月死咗未，即系冇。冇大公司噶啦，而家咁同埋我都有個 friend 近排去做，有兩個 friend，有個 friend 近排去做髮型師，跟住然後佢話開鋪，哇唔好啦，我話你最大投資投資把膠剪好啦， 你又講得啱啦， 嗱即係呢個年代同以前唔同咗，而家係一個 freelance 嘅年代， 啱， 你要自己叻，以前咧可以係成班笨柴一齊做嘢，但係咧每個人將個工作分得好細，十個諸葛亮，即係十個臭皮匠點都勝過一個諸葛亮，係咪啊？即係咧，只要將啲嘢拆散佢，每個人只係做熟佢自己要做嗰個部分，佢每個部分佢唔識其他嘢，但係嗰個部分佢至少係一個半專家，係咪啊？ 你講起頭髮，我想打斷你。 跟住唔好打斷住啊！未講完兩個朋友都。跟住然後咧，佢就但係咧就係而家唔同啦，而家就係冇大公冇大老闆，即係會做。你其實見到有幾間公司可以有二三十人，幾乎冇啦。而家香港好少，極少啊！咁你佢好似大昌行啲咁嘅規模咁樣，其實都成日炒人而家。 同埋佢大昌好得意喎，變得細細間嗰啲公司仔咁樣樣一個個部門一個個部門咯。 佢哋以前係而家佢哋用一啲新嘅 system， 以前咧有一套叫 Oracle， 甲骨文啊，係一個 甲骨文，我識 Oracle 唔識。 係，即係其實同一樣嘢嚟嘅，其實係一個即係啲公司我哋計出帳入帳出稅入數，即係一個 sentiment management 嘅 software 嚟。而家新有一個叫做唔知咩 Sharp 啊，SAP 咁樣嘅，又係新嘢嚟嘅。我唔記得啲同啲觀眾知道，你話翻俾我聽。即係佢話咧，其實嗰啲即係只要將個成個人事管理或者公司個財力管理咧，變成咗一個中央嘅 software 之後，其實炒好多人，即係大家啲公司都不停做呢啲嘢，所以你唯一嘅目標咧，就係你要喺大公司生存咧，你就變成係 operate 嗰個 system 嗰啲人，咁所以咧嗰啲公司 IT department 咧，全部都曬去做嗰啲嘢咯，咁然後真正公司裏邊啊，究竟嗰部電腦個即係有咩 bug 點樣 fix 就冇人做呢啲嘢，即係我想講咧就係而家要做叻人，你就係、是。你自己本身要叻，你做一個頂十個，跟住然後咧就隨時有邊度有老闆就黐過去，投資最少嘅器材，即係千祈唔好有 fix assets， 咩鋪租啊、夥計嗰啲千祈唔好諗，係啊，唔係就包你含撚。另外個 friend 係揸車，跟住然後話揾幾錢咧？佢話三皮嗰啲嘢扣埋油錢，即係柴油錢係平啲啊嘛，佢萬五六蚊都 OK 嘅咁樣，咁然後佢架車啊30万。咁然後咧就我就話，咁樣打條數，即係呢個其實都 OK 嘅，即係覺得佢嘅，即係我會覺得就係你最近身你必須要有嘅器材咧，你就投資佢咯，否則咧嗰啲周邊產品都係冇買。 明白。 係咯。 你講起話剪頭髮，我有一個好得意嘅經驗。阿寶寶龍咧以前去啲好貴嘅地方剪頭髮㗎，佢以前開始即係。 我啱啱识佢嘅时候，当然就去呢个梁景发型屋啊，咩咩草庐啊嗰啲剪头发啦。 草庐系咩嚟噶？ 即系求其嗰啲剪头发铺头啊，嗰咩屋苑仔嗰啲啦。咁之后识咗佢耐啦，有钱啦。佢第一间去嘅就系Without Sassoon。 Without Sassoon。 Without Sassoon中环你楼下。 系咩？ 系啊。在斜路那裡 我好似樓下而家 唔係唔係環行斜對面啊！ 哦，嗰頭啊！ 咁喺環行斜對面，咁咧之後佢就去呢個 headquarter 展，去完 headquarter 展啊，加利福尼亞，加利福尼亞之後而家冇錢就去 SB 展。咁佢講咗一樣嘢好得意，以前呢刀實酸剪頭髮，剪一個染一個。洗头一个，原来而家唔系喎，去SB 咧 ，SB 咪有啲星级发型师嘅。原来咧，我问阿布布龙，我话喂，点解星级发型师？原来乜捻嘢都要识，好似你讲啱，电发又要叻，佢系一个嘅 hair stylist 叫做，你个形象点样又要识，你点剪又要识，即系真系要十八杯冇话样样皆能，样样都要叻，真系好难恶做。即系如果唔系冇人帮衬你嘅，原来喺 Utah 实虽唔系噶，我剪头发一个。電髮一個，點樣樣染啲頭髮，點樣做一啲特別嘅功能有一個人，但係而家佢嗰間鋪頭就一個人要一腳踢，咁你就真係屙撚啦！即係所以你講得啱，你話而家揾食真係好艱難，你樣樣都要識，樣樣都要堅砌，嗰下嘢先慘。即係嗰個情況令到你嗰碗飯難食。 所以老闆就成日講：喂，學多樣嘢。 佢學多樣嘢，咪擠多你啲嘢出嚟咯！屌，嘥撚氣啦！ 佢都係想你成為一個有用嘅人。 佢唔係想你成為一個有用嘅人，佢想用最低嘅成本，用攞到最多嘅嘢。 但你諗下， 嘅一個人， 即係今時你睇下，而家我當你唔係撈政府， 係 你係一個即係普通一間公司 啊。 你當樓下即係我公司附近呢、這個東方錶行樓上嗰度啦，係咪啊？東方錶行樓上係 SB 啊嘛。 係啊係啊係啊。 跟住然後。你谂下嗰个铺位小极廿万都要啩？ 廿万你真系讲错啦，笋哥。 唔系，佢系写字楼啊嘛，因为 你听我讲，嗰日咧我啊睇新闻，原来全球最贵嘅铺租喺边度咧？尖沙咀咪有一条广东道嘅，广东道咪新开咗一间卡地亚专门店嘅、啊。原来全球嘅铺租咧最贵就系嗰度，你知唔知一尺卖几多钱咧？一尺原来卖港币70万、 嗯、 一尺。咁鋪租咧一尺咧，大約成本咧要港幣咧，而家大約50000蚊租一尺。 哇，咁貴！ 屌你老味，一個月租一尺50000蚊，嗰度係全球最貴嘅鋪租，話賣咗唔知幾多百億。 唔係，但我講中環啊嘛，因為中環佢唔係商鋪咧，個其實中環嗰啲鋪頭係冇咁貴嘅，即係同旺角尖沙咀嗰啲冇得比嘅。係，就我哋又唔係階級寫字樓咧，有錢嗰啲過對面 IFC 啦。係，跟然後你想想即係個個師傅冇啦，即係你講有啲專業啲嘅20000蚊人工，你冇咁專業嘅可能10000蚊人工咁樣，即係你講緊一間髮型屋起碼都10000個人啩， 係啊係啊， 打緊皮都20-30萬，係 咯係咯， 跟住間公司有20-30萬， 係咯，你點揾食咧？ 喂，你諗下有咩辦法可以揾50-60萬一個月咧？ 我真係冇撚計啊，真係 50-60萬，你計咯，500蚊剪一個頭 啊，即係佢哋唔止，剪一個頭 1000蚊啊， 跌埋髮就大約2500蚊到啦。 哇，咁貴㗎！ 好貴㗎 ，SB 剪髮唔平㗎，就係單剪啊！如果你單剪男仔啊， 好似300多蚊。 男仔單剪係咯，但係女仔唔得。 係咩？ 女仔唔得㗎，男仔就得，男仔300多蚊落到樓。 係啊， 唔染髮喎，唔染唔掂，齋剪。 啊冇，有冇洗頭啊咁啊？ 有，即係連洗頭連剩齋剪咯。但係如果你個頭複雜啲啊，又染色嗰啲唔得㗎啦。阿寶寶龍次次去都大約2000多蚊、3000蚊㗎。 我咁唔怪之佢可以揾到咁嘅錢啦。 女仔咯，即係你佢一定昆鳩你做顏色嘅，好似寶寶龍咁，個頭啡色就叫你染黑色，黑色就叫你染啡色。 喂屌！ 我屌佢老母！我話寶寶龍，佢今次叫你染咩色啊？染翻黑色。 係啊，寶寶龍係染嘅。 佢焗你染啊！ 係咁咩？ 係啊，佢剪撚完之後，佢因為剪撚完，你上次染乜啡色啊嘛？咁你黑色嗰啲咪同啡色嗰啲爭一半咯。是不是、 嗯、 即是你发尾咪变得啡色，上面咪黑色咯、嗯、你咪焗撚住要，即是你因为啲头发生出嚟㗎嘛，你咪要染黑佢咯、啊。到你染黑佢嘅时候，你生出嚟呀，佢就帮你剪个头，有啲立体感重啲嘅。咁你立体感重啲，佢就叫你不如染少少 color， 咁染少少 color 嘅时候咪又呃你剪啦，屌、 哦。 实有㗎，每次佢唔係黑面啡就啡面黑㗎啦。 哇，即係咁其實即係一年佢個 loading 咧係720,000。 啊。 跟住然後即係佢要好揾錢先得咯。 係啊。 2500剪個頭。咁啊，一日有十個客就25,000。 啊。 咁 OK 嘅，如果有 咁樣就圍到皮咯。 系咯，即系仲要系个个都系咁， 得个个都有女人咯，但系 系 啊， 但系好少男人喺嗰度剪嘅。 咁系，唔会使啲咁嘅钱咯。 你见十个入去，十一个都系女人嚟嘅，我未见过男人入去剪。男人而家最兴剪咩咧？地铁五分钟咯。 哦，系啊， 系啊，地铁五分钟，日本人发明噶嘛。嗰、 啊、 个一坐低佢唔洗头噶嘛，有个吸尘机噶嘛。咁、 啊、 一路剪一路吸走你啲头发。 但系唔得 嘅，系好核突嘅。 我剪过两次。 啊，佢个剪到好核突，总之就即系。真係好核突啦！剪到就五分鐘就，即係佢真係肉個酸酸嘅。咁你而家個環境變咗，你唔可以相信權威嘅時候，我同大家講一樣嘢。喺比利時試過上一年有單嘢，就係、是、個阿媽抌啊三個細路落個地牢嗰度，日日抌啲食物落去，啲屎啊積到尺幾兩尺厚咁啊，幾年之後先俾人救出嚟。嗰、幾個細路重見天日嘅時候，最開心係語言學家，因為佢哋自己成立咗一套語言學家就想喺當中睇下撈到有啲咩油水。咁咧，我想同大家講，而家已經唔可以相信權威嘅時候，如果阿爸阿媽或者老細叫你做一啲嘢，你覺得唔妥，推佢落街，等啲阿媽啫嘛。前排上一年咪有個阿媽俾啲安眠藥幾個細路食之後先勒死佢哋嘅。我話俾你聽，當阿媽或者老細或者你一啲好親嘅權威同你講一啲嘢嘅時候，你夾個渣覺得唔掂嘅時候，你夾手夾腳推撚咗阿媽落街先，你抌撚咗阿媽落街，你就阿媽我唔想㗎啦，因為你死啊，我死俾你死先啦，屌我啊清醒你唔清醒大佬，你老細一樣嘅，有時老細叫你做咩嘢，可能佢都係唔清醒㗎。 咁同埋其實咧講真，上一輩嘅人咧，即係講緊喺個社會唔係出嚟打滾咧。佢哋好容易同时代脱节。 等我而家嘅新老细啫嘛，我屌佢老母！我同大家讲，我换咗个新老细，嗰、那个新老细要同佢讲一句，我屌你个老母閪啊！哇，真系呢、這个新老细真系屌你同时代脱捻咗节。 你有时同时代脱捻节嘅意思就系、是、其实旧嘅管治人咧人员咧，如果管治而家新嘅伙计咧，其实都系好难搞。因为旧司嘅时候就 系 我哋全公司人全部信晒你。你幫我搞撚掂曬，跟然後總之跟你條路行，我哋就會大家有飯食咁樣。而家唔係，佢都係交流流，都唔知道做到幾耐。 係 呢個呢、這個今日玩下，聽日玩下啦，後日玩下啦咁樣。 係 咯。 以前個態度就係我俾個任務你，你搞掂收皮。係 咯。 而家佢自己屌你，佢都可能俾人收皮嘅時候，你信佢啲任務啊？你分分鐘收撚埋皮嘅真係。所以你自己而家真係隔緊個渣先好做喎，即係你唔好諗住啊，係喎，信佢，信佢係咪真係掂？ 所以古代人咧，佢有句咁嘅講法嘅、就係、是、家有恆產就有恆心啊。 咩 嚟㗎？即係咧，你屋企咧有一啲 fixed assets， 即係你有塊田。 啊。 有恆心嘅意思咧，就係、是、指你做事嘅時候會比較專心咁，即係你係比較專心去做嘢咁嘅意思。即係其實好簡單啫，你譬如話。你香港如果係你幾時都總係有條後路嘅，譬如話嗱，我個當咁樣啦，即係你阿爸都係一個 O K 嘅小資產，係嚇、啊，即係你做嘢咧五至八年裏邊你唔會有問題嘅，嚇、 啊， 咁、啊、你就叫屋企屬於家有恆產咯，係咯，咁你出去做嘢其實你會俾心機啲㗎，係，有時我以前你知啦，我初初出嚟做雜誌社，全部都係有錢人嚟嘅，你同佢哋你知道冇得比嘅，佢哋可以好俾心機做嘢，佢因為佢哋唔計較。我就唔係啦，我開口埋口都講錢嘅、即係喂大佬我冇啊嘛，你多啊嘛、你哋可以零蚊翻嚟翻工，但我唔得， 我唔得啊， 嚇、我翻工都有成本噶嘛，我仲繼續搭車啊，我有個 friend 而家喺愛爾蘭度，佢今每日放工啊行一個鐘路翻屋企， 係 啊，係啊，日日如是， 真㗎， 真㗎。 真係行路啊！ 真係行路。 哇，唔係話。 係啊，即係呢個。 愛爾蘭行一個鐘真係荒山野嶺嚟喎。 唔係唔知啦，我冇去過嗰度。 好撚金嘅地方行一個鐘，你係冰天雪地好辛苦啊！真係。 但係佢而家冇錢嘛。 哇！ 即係有時就覺得。 我想同大家講，阿筍哥講嗰啲真係真嘅，因為我媽以前住 Highland， 你唔好諗住買架單車，我話你聽嗰邊買架單車唔平㗎。即係你唔好諗住話啊，香港買架單車幾兜嘢。你唔好諗呢樣嘢，外國冇呢啲嘅。 唔得啊，香港都700多元。 外國冇呢啲嘅，外國買架單車唔平嘅，真係㗎。係 啊， 即係你唔好諗住買架單車踩翻工啊，仲有一樣嘢，冰天雪地踩唔到㗎。係 嘛？ 佢最衰咧，唔係落雪，落雪你都可以踩到單車，因為落雪笪地係鞋嘅個地底，即係嗰啲石屎係鞋嘅。但係咧最衰係咩咧？未落雪同埋落完雪，個天好好。個地面熱咗，咪融一層好薄嘅冰喺度嘅。 線撚死你！ 哇！你真係架單車連企係直線都難啊！即係你希望架單車企直都冇辦法， 企唔到直噶，因為你個碌圓噶嘛，佢掂地只係兩點噶啫嘛，你架單車企唔到直線嘅，企唔直噶。我阿媽都買一架，踩唔到嘅， 係嘛？ 係啊，踩唔到，唱嘅踩唔到嘅。 你媽愛爾蘭咩而家係？ 翻嚟啊！嗰陣時我愛爾蘭買一架單車踩唔到嘅，所以嗰陣嗰邊啲人冇人踩單車代步嘅，因為你買嘅都係廢嘅，踩唔到嘅，完全踩唔到嘅。嗰邊一冬天個個都係坐私家車，連電單車都踩唔到嘅。因为电单车个辘已经粗噶啦，都系企唔直噶电单车，因为笪地冰咗嘛，即系笪地面头有一层好薄好薄嘅冰咧，你个单电单车系企唔直啊，濑嘢即刻线勾死嘅，即系即刻跌捻死。咁你老友喺嗰边如果行个零钟头就好捻金， 好捻金啊， 真系好捻金，屌！ 唔系即系穷就系咁样咯，冇办法。但我 friend 话，我有时啲朋友问佢，哎你做咩唔翻嚟香港咧？咁、然后我又觉得，唔系即系佢就话翻到嚟香港， 系 呢、這个其实。香港佢每日都有睇香港報紙嘅，其實香港都冇運行，其實 香港而家冇運行。 係啊，咁反正兩個地方冇運行，不如去試下人哋啲生活仲好啦。係，係咯，就係咁。 真係好陰功，即係你而家相信權威又唔撚掂，自己有一套去做，你又未必掂，嗰下嘢先慘。 咁肯定唔掂嘅，其實講真，而家你靠自己一個人嘅努力咧，其實最大即係又係有一啲大鑊嘅地方喺度嘅，就係、是你團結唔到更多嘅人，你個 project 咧大極、大極都係細。 啱啊，阿筍哥，我講一個真係親身經歷嘅例子你聽。以前嘅黑幫同而家嘅黑幫嗱兩回事啊。有一個經歷我講俾你聽，以前黑幫有時你揾你嘅保家，即係你揾你阿頭或者你大佬，佢一定保你。呢個係我細路，我條僆，我點點點一定保佢。我話一單親身經歷你聽，有一次有咧幾個集團仔嘢總會出嘈交喎。咁咧話説咧，其中一個流羅咧，都唔係流羅啊，中級職員啦，即係我哋叫職員，即係話曬都叫大大職員，就打電話俾，因為喺在座咧已經有啲阿公級人馬，已經有啲叔父級喺度，打電話俾佢，喂阿乜哥，阿點樣啊而家，阿二叔，佢話唔緊要啊，你起圍得㗎啦，咁真係起圍喎， 起圍即係開波啊， 開波啦，叮叮打一餐死，嗰啲叔父坐喺度，幾嗰兩台叔父照坐喺度。警察上到嚟，拉啲叔父，你哋边个系边个条僆？你知唔知叔父讲咩？唔识佢哋，你相信权威你就死啊！唔识佢哋啊，大佬，我哋喺度饮紧酒，唔知点解嗰边打架。你信佢？你又仆直听佢讲，你真系笨直啊！咁我去保释嗰个老友嘅时候，佢真系亲身经历讲呢单嘢俾我听。佢话：九护士，你话你而家出嚟搵食几捻难啊？摆到明系佢俾钱嘅，摆到明系人都知道我系佢，即系啲细路开完波真系有事，佢真系唔差你，仲要话唔识你添，我真系唔识佢，大佬。咁你话你点搵食啦？啱唔啱先？你连喺黑社会呢啲咁嘅环境，大家已经系冇合约签，都系靠个口头合约，我话系就系噶啦，都要咁样反口覆舌，你话点搵？ 喂，但系而家仲有冇古惑仔嘅咧？ 你要翻曬大陸啦！ 你喺街裏面都唔見有古惑仔行街， 翻曬大陸啦！係咪香港冇食揾啊？冇揾食。 即係做邊做邊法啊？ 香港人啊，香港人而家冇啊，都係呃下，即係撈正坐歪嗰啲咯，即係做下正行啊，得閒呃下錢，你唔夠大陸人浪啊！因為咧，你以香港最多係咩咧？仇殺啊，斬你！而家香港咩揾到食啊？冇行，冇行揾到食，收保護費人哋唔撚俾你啦！屌，即係。你唔同以前揾到食，我真係俾你，而家我點俾你啫？啱唔啱啊？係係 係。 而家我真係唔俾你，根本都揾唔到食，我點俾你啫？等於上次尖東之虎泰隆俾人泰隆俾人殺，隊友冧。講真一句，關酒店，你話喺自己個場度，即係佢因為係條僆仔個場度唱卡拉 OK。而家好撚多啲大機構開鋪啊，唔撚派噶啦，真係唔撚派噶。你嚟搞我報警，再嚟搞我拉閘。一系就外判，那個場判撚咗，唔知俾嗰個咩東方紅啊，或者係嗰啲咩加州紅卡拉 OK 啊，你咪自己揾人搞緊掂嘅咯。咁到加州紅嗰啲就有咩咪報警，你嘅客有事啫嘛。即係同埋而家古惑仔唔會喺香港搞嘢，好撚多屌翻大陸啦。香港拉嘢拉得多，香港最拉得多係咩咧？雞毛蒜皮嗰啲嘢專拉你咯。係係 係。 大單嘢唔拉你嘅而家，雞毛蒜皮都咪拉你，又揾唔揾到食，屌你老味嘥鳩氣，又揾命搏。 系咯，而家冇晒古惑仔啫。 你睇下上次阿泰隆俾人冧捻咗，唔使两日周捻晒。屌你老咩，唔使两日拉捻晒。屌有饭食，王家饭啦。屌， 真系 又搵得少钱。屌个啖饭又难搵。屌我喂，搵嚟把捻咩？翻大陆搵咁嬲啦。你食口烟啊，惨捻过打靶。屌， 喐啲又話報警，喐啲又話報警，啲警察好撚中意捉呢啲喎，食煙嗰啲又，酒吧食煙啊，哇！屌你老尾，以為捉啲乜撚嘢大犯啊？屌你老尾幾架嗰啲卡車嚟啊！屌， 越成功嘛呢啲， 係啊！屌佢最中意搞呢啲噶啦，屌你真係好撚難揾食啊，嘥鳩氣！香港冇古惑仔啦，而家 係 香港真係冇古惑仔啊！屌咪最多兇鳩你咯， 係 喐手嘅人揾夠膽嘅， 係就係嗰啲戇鳩中學生喺度打下賭嗰啲咯，係 啊！屌嘥撚氣，驚你驚你有牙，屌你！打你打你， 唔係一古惑仔揾唔到食啊嘛，保你把撚啦。 係啊，而家古惑仔揾唔到食啊嘛，呢個係真啊。 可能啲其實講真，又有一啲大佬睇到個景唔好，都遣散啲細路啦。啲細路跟住你都要有錢有飯食先得㗎。 唔係你有得跌先得㗎，啲人先跟你啊，大佬。幫你餐餐做嘢冇錢嘅屌。 屌 咩？喂，一味義氣喎，屌你義氣講嘅啫，做啊唔係咁做㗎啦，義氣我嚟講㗎嘛，大佬。我都要食飯㗎。 唉。讲到呢度啦，呢、 啊 這个一年到尾竟然我哋咁 即系讲啲咁嘅说话，冇计啊屌！ 唉，好啦，拜拜。